我乃如现大我，见光明权，实权光明，因何所有？云何成全？如家谁见？经文从这个地方起呀，就是楞严里面著名的十番显见，那这是第一番。十番显见经文就是十段，我们按这个段落来研究啊。我们讲堂每星期六的楞严经与星期天的这个六祖坛经和晚上的华严经啊，都会继续讲下去啊。那么虽然我们每一个月有一次到高雄弘法，可是这个两天呢不受影响啊。我们今年第一次去是下一个星期一啊，就是七号去。那么讲到星期五，星期六啊上午回来，那么晚上继续讲这个经啊。那么就是以后啊，这个星期天跟星期六这个下午了，我们不受任何影响啊。这个经文到这里是相当要紧之处了。学这部经顶重要的就是要认识真心与妄心。那么在楞严里的举例子呢，也就是举的见性与眼识。我们能够认识，而后才有下手入门之处。在一切经里面说的最简单最透彻的，无过于这一部经。那么在十番显见的一开端，如来双真全见在这里面呢提了三个问题来考验我们，正是接着前面所说的见大法常于令开发真心道也。那么佛这三问横向以后的禅宗，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禅宗里面许多讥讽谤喝是有根据的，有来源的，不是盲目的。那么这三个问题是世尊考验我乃的迷悟情形。实在说呢，我们也可以拿这三问了 来考验考验我们自己。第一问呢，是这个玄啊，玄光明啊，是因为世尊呢身是金色，全身都放光，所以前面呢称之为光明拳。光明两个字在此地不重要，重要的是拳这个字。第一个问题，这个拳是因何所有，因什么而有的？第二个问题是因何成拳，怎么样成的这个拳相？第三个问题就是关键的问题，儒家谁见？你用什么见到这个拳？世尊这三个问题，用意正是从此显法见经明缘，无需要借眼前这个借这个根与实啊，才能够明了。举这一个例子就可以比例一切，六根皆处于六尘境界。那么在这个地方首先要辨别的见性与眼识究竟有什么不同？这是我们研究的根本问题了。我们还得要用比喻来说，好像啊，一面镜子，镜子正在照的时候，这是起作用的时候，印象照得清清楚楚，镜子没有分别，也没有执着，可是境界清清楚楚，决定没有杂乱的现象。这在佛法里面就叫做见性起见性见色相，也就是见性所起的作用。如果在这个色相里面起分别了，那就是眼识的作用。眼识与见性不相同的地方啊，就在此地。眼识啊，决定是随见性起作用， 见性不随眼识起作用。那么这是哪个是宾，哪个是主，我们就很清楚地能够理解。见性是能见而无分别，眼识是随见性啊，也可以说能见，但是他见的立刻就起分别。那么这是性与识的不相同的所在。虽然这么说，可是我们一时是乍听啊，还是不容易体会到这个境界。那么也许我们要问，我们现在到底究竟是见性的见呢，还是眼识的见呢？给诸位说，同时起作用。那么成佛成菩萨了，写实用根了，请问诸佛菩萨见外面的色相，他是见性见还是眼识见？如果说没有眼识，诸佛菩萨见色就不应该有分别。那么佛见舍利弗绝对不会认错了，他是目犍连，可见的佛有分别。佛既然还有分别，跟我们有什么两样呢？那么这个地方也讲到舍识用根了。最重要的是舍识，怎么个舍法？是舍对于识那一分无明，是舍那一分迷惑，而不是舍分别的作用。这是诸位必须要明了的。一切众生听到佛这样的开示，所以心里面感觉到恐慌啊，跟我南前面一样的境界，那就是不明了佛教跟我们解释究竟是怎么个写法，以为通通不要。诸位要晓得，经常常讲啊，烦恼即菩提啊，你要把烦恼舍掉了，菩提也没有了。我们要求菩提，那当然就不能舍烦恼。可是佛教我们断烦恼证菩提，断证舍意思都相当，就是要把那个真与妄啊，要能辨别得清清楚楚，而后我们用妄时而不为妄识所欺骗，这就是佛菩萨。凡夫是用妄识而被妄识欺骗了，这叫凡夫。换一句话说， 佛菩萨是念念觉，凡夫众生是念念迷。迷什么呢？迷的是不认识六识，误把六识当作真心。觉的知道六识，是我们自心的形象，它有无量的功德，能够成就无量的善事，事事无碍，没有害处。觉是觉的真，所以我们受害就是因为迷，诸佛菩萨得利就是因为觉。前面一段经文可以说世尊已经将这个问题跟我们显示出来，如果还是不悟，那么从这一下呢，这再细说。希望啊，我们同学们在这个十段经文里面要仔细地下功夫，不要把它空过了。这个下面波南尊者答复世尊的这三问，波难言：由佛全身，言佛禅经，细如宝山，信经所生，故有光明。这是答第一个问题，光明权因何所有？我是眼观，这是答复第三句话，如将谁见？无论之端，虚我是人，故有全相。这就是答复第二个问题，因何所有？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难得三句答问，没有依照此地三问呢，这个三答都非常的明显。我们逐句来研究，第一句里面呢讲到言复禅经，言复禅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圣经啊，圣是书圣，就是非常好的黄金啊。那么印度称之为言复禅。经典里面说，我们这个世界阎浮提舟，阎浮提舟得名，就是因为呀阎浮提树而得名的。 这个树经典里面所说的是在须弥山南有这个树，这个树的果实要是流到水里面去了，水里面的沙石染到这个树枝啊，就变成金。那么这种金呢，就是阎浮檀金，放在一般金块里面，它特别的出色，特别的殊胜，所以就称为阎浮檀金。那么金银七宝不但佛书里面说的很多，我们世间古籍也常讲，众生有福报的时候，这些七宝啊就多了。处处都诚心，众生没有福报的时候，七宝啊就隐没了，稀少。我们看到古人啊，无论是中国或者是西方历史上所记载的，古时候这个国王对于大臣或者老百姓的赏赐啊，赐个黄金白银啊，这都是很普遍的。现在黄金跟白银呢，好像数量啊很少很少，所以一般人呢，都把它当作珍品来收藏，不像从前那么样的普遍。那么这也说出，从前人在这方面来说呢，比现在人有福报。现在人虽然也有讲福报大了，比起古人好像是福报大，如果认真两下比较比较，还是过去人福报大。那么这些话在此地我也不要多说了。佛的身相之美好，就像阎浮檀经一样，那么这个地方诸位要记住，并不是指释迦牟尼佛这个皮肤颜色跟那个黄金一样。如果真的释迦牟尼佛这个皮肤跟黄金一样，要坐在我们这个地方，大家都会感觉到它是怪怪的，我们还看不顺眼。一定要懂表法的意思，阎浮檀经在一切经里面最好的，释迦牟尼佛的相好光明在一切人当中是最好的，就是这个意思，找不到一丝毫的缺心。经中常常也赞叹佛面如满月，这个经文里常有啊，满月是五的月亮圆圆的，你要是看呆了，哦，佛的这个面啊就像满月一样，像个皮球一样，那也很难看，我们也不会欣赏。 满就是没有欠缺，佛的相好，无论从哪一个相里面去看，都长得好，啊，都没有缺陷，是取这个意思。满也取，没有欠缺的意思。言佛谈经是最殊胜的意思，啊，所以诸位要懂这个意思。那么经上讲的呢？佛的身是金色，好，我们现在造佛像啊，都涂上金色了，造像涂金色可以，为什么呢？表法了，啊，造像是表法的。那么像这些都是一般的常识，我们不要讲了，叫人家奇怪，哦，这佛经的说都是神话，啊，人家就不能相信。那么还有这个造像，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啊。我们不要说古时候啊，拿这个现代我们能够见到的，诸位稍稍留意一下，中国人造的佛像啊，像我们中国人，我们看起来很舒服。泰国的佛像就像泰国人，日本的佛像就像日本人。那么要去问呢，释迦牟尼佛到底是什么样子呢？那么经论里面也常讲，诸佛菩萨没有相，随众生心而现相，有这一句就可以了。我们是中国人，释迦牟尼佛要在我们中国一定是现中国人的像，佛要在日本一定现日本人的像，可以这样造的。但是有一个原则不变的，那就是所谓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一定要把三十二相啊造出来，八十种好不太容易，我们做不到那么精细，但是这三十二相呢，应当要把它造出来。特别要留意的，佛像表法的意义重大。那么这是佛经啊，这个造像这个原则是如此，诸佛菩萨出世现于世间呢也是如此。这个众生审美的观念不相同，古今不相同，中国外国也不相同，因此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也不是呆板的，随众生心的变现呐。所以我们学佛呢，要懂得这些原理原则，不可以固执。更不能有误会存在，细如宝山，清净所生，故有光明。这个两句是赞叹。锡是赤红色的，赤金的颜色。如同一个宝山一样， 这是赞叹佛像之好。清净所生，这一句与前面呢我南尊者所说的前后有照应。我南里出家见到佛的相好光明，认为佛这个这么好的相呢，绝不是父母所生的，一定是他自己修成的，所以他也想得这个相好，刻意的去修行。那么这个经文前面我们读过，所以在此地啊，他说出啊清净所生，故有光明。意思是说，佛的相好光明，不是从人间爱欲所生。人天的爱欲不清净，一定是从智慧功德所生的。那么这个话说的也很有道理。相随心转，诸位只要修智慧，只要修功德，你的相啊一定会转变。阿难的话没有说错，所以我们真正是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这个方法，改造命运，创造命运，是确确实实能够做得到的，不是做不到的。下面一句这是答复第三问，这个也是问题的重心。我难答复，我是眼观。那么既然说是眼来观看，当然还是指的肉眼。那么肉眼能不能见，前面呢已经说的很多了，肉眼实实在在没有见的功能。可是一切众生呢，都把能见以为是眼根，这是很大的一个误会。因为认定能见是眼根呢，就不再去追究到底谁是能见的，不肯追究啊，那就是一般所讲的不肯回头。如果肯回头来追究一下，那就像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梵文就是回头，我们现在不晓得回头啊。为什么不晓得回头，不肯回头呢？就是习惯上用观，以为见，见当然是眼，听当然是耳啊。 我们读了前面起初真心之后，虽然对这个道理啊能明了一些，像我难一样还是不能够直下天当。换一句话说，我们还是不肯回头去认真地找一找能见的是谁。那么这也是一切众生的无始劫以来迷极为无啊。大乘佛法里面讲自己是讲的真心，真心才是自己。禅宗里面呢，这个参究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自己，是真正的自己。我们六根不是自己，六识也不是自己，这些话要讲啊，实在是太难讲了。迷的时候佛给我们讲一切都不是，悟了以后佛给我们说一切都是。你要悟了的话，这六根是自己，六识也是自己，六尘也是自己，到底是还是不是？越说越叫人迷惑。难就难在此处，此处指什么呢？指众生处处执着。要晓得佛法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不是死的，都是活的，可是我们接受的人呢都把它看死了。佛要说不是，我们就会执着，那就是不是，这不是两个字就死了。哪里晓得佛说那个话，那个不是啊，不是跟是意思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就不明了了。佛说那个话是破我们执着的，破执着不是叫我们又执着它，因为我们执着啊，这个根深是自己，佛说不是，破我们这个执着。好了，不说不是，好，我这都不是，又执着个不是，又是一个执着，这个东西麻烦不麻烦呢？你不执着就是了，就悟了，你一执着啊，随天随迷，随见随迷，永远不能开悟。诸位要细细去参究这个道理啊。三藏十二分教这么多的经典里面没有一句是死句子，是落实的句子，没有。 句都是活活泼泼，玲珑剔透。很可惜的就是我们众生都是死心眼，跟你说的都死在里头。这就叫没有物门可入啊。如果你要不执着的话，早就开悟了。那么这是说到真正紧要处，真正关键的地方。我们即使在见色闻声都不执着了，即使能做到啊，你即使就入了这个境界了，这个就是明心见性的境界，也就是所谓成佛作主。那么我再把这个事实的真相给诸位说说，我们的真心啊，就是自己本来面目，是无量无边的。经上常说，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这是我们自己的本体呀。就是自己本来面目，我们现前的身心有没有离开它？没有离开它。我们的依报环境广大无有边际，有没有离开我们自己心性？没有。十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自心变现之物。绝不是我们心外真有这些物啊，心外没有啊。诸佛菩萨知道这个事情，就叫做觉。凡夫不晓得这个情形，这就叫做迷。觉者六根接触六尘，生无量的智慧。真像六祖坛经里面所说的，生八万四千智慧。迷了的人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 其八万四千尘劳生烦恼，起烦恼当然就造业，造业必定受果报，这就是三界轮回的道理。觉悟的人不迷，因此他不造业，不迷不造业，当然他没有果报。那么也许诸位要问了，诸佛菩萨也有种种造作，拿一般所谓的修行人来讲，他每一天诵经，每一天拜愿，每一天念佛，勤修善业，还是在造作？那么他收不收报？没有悟之前所修，当然有收报。起心动念都是业，都要受果报的。诸佛菩萨之所